心知科學。香港人最喜欢翻工，但是下属又不做嘢，上司又不读书。阿妈，我想搵食㗎咋。想知你个客、老细、同事、下属点样諗嘢，想改善工作关系，咁就要听下心知科學嘅老细搵食啫。用心理学拆解各种工作困难，帮你搵食搵得更轻松。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赵佩君、陈晓玲、蔡辉豪。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嚟到全新节目《心知科学》。咁你见到啦，今日非常之阵容鼎盛噶 ，OK。咁啊，心知科学啦，咁我再介绍一次，咁我哋啱啱推出啦。咁啊，顾名思义咧，都系讲心理学咧，究竟点样可以解释？或者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的不同的範疇的。那其實呢，不說不知道，大家呢心理學家其實分很多類的。我們這一類呢就叫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的，那講多兩句先，我們全部四個都是的。 嗯， 那其實都還有其他類的，所以呢我們呢在每一個禮拜呢都會有不同的主題的。係啦，咁由唔同嘅心理學家咧，咁啊講翻嗰個主題嘅。例如我第一個禮拜啦，咁我哋就有靈輔天下人，咁咧就係由輔導心理學家嘅，咁佢又講啲時事啊、天下事啊、啲熱話，用心理學嚟到解釋。 嗯。 咁啊，第二個禮拜咧就係、老細揾食啫，咁啊由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咁啊基本上我哋九成都係喺機構裏邊嘅，或者商業機構啦，咁嗰只。咁啊，就我哋講咧就係話職場嘅生存技巧，咁你睇下佢哋幾能夠生存先啦，生存得幾好嘅樣嚇。OK， 咁啊第三個禮拜咧，我哋咧就會講校園嘅，就會係論盡家教學，咁啊講校園啦、家長啦、學生咁樣嘅。仲有一個禮拜咧，咁啊學嘢嘅人咧就好啱啦，咁就係企業大學堂就講下咧，企業培訓裏邊學嘢咧，學唔同嘅 skills 點樣可以學得好啲，大概係咁嘅。咁啊，我哋今個禮拜咧就係講老細揾食啫，咁啊教大家咧就係、是。職場的一些的求生伎倆咁樣嘅，咁今天我哋的題目咧就，哇！我認為是非常之啱使嘅。我覺得尤其是喺香港，係咪咧？ 冇錯。 係啦，咁我哋個今日嘅題目個名係叫。 大家估下先，大家估下先。嗱，好啱香港啦，好啱而家呢個啱啱 COVID-19 呢個時段啦。 嗯， 大家要 work from home 啦， 好啱大家翻工嘅心態。 咪同埋咧呢件事咧。奇怪的情況咧，係唔係發生喺 office hour 嘅？ 冇錯、啊， 係咪？即係嗱，呢個咧就係話咪當我老房係啦。咁咧即係我諗反而 D100 嘅自己又咧就知道咪當我老親，即係嗰下咧，咁我哋就改咗咪當我老房嘅。咁咧即係我哋講 有翻上下。 係啦，咁我就 經驗 係啦，係啊，聽你去講嘅嚇。OK， 喺我哋講呢個主題之前咧，不如我哋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先啦。咁啊，喂，我都介紹下自己先啦。 當然啦， 咁有嘢。咁我叫 Muse 嘅，咁就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咁啊，我隔離呢位女士先啦。 嗯，我係 Hillary 女士。 我係 Cleo 啦。大家如果有睇香蕉都應該見過我噶啦，但係。我今天是密實了和斯文了的，希望大家認得我。 我覺得是受到其他人 受到大家的啟發。 好明顯你是老闆賺食啫，你應該用一個賺食的角度來看，你是不應該這樣做，完全不應該有個人意志，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工業和組織心理學家都可以很開放， 我們很 professional 的。 對了，就說完 了。Evan 都是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係啦，咁我哋四個都係同類嗰批嘅，咁都係講職場上面嘅嘢啦，咁樣。喂，咁大家有冇啲咁樣嘅情況先？嗱，我哋點解會係話咪當我老闆咧？係因為咧好多時咧老細咧都老闆員工咧，尤其是放咗工之後咧都照叫佢做嘢嘅，或者咧最中意嘅咧就可能係五點半啊。喂，其實五點半呢個喺香港嚟講係 好 不存在 啊！ 我哋點解會有呢個咁樣嘅工作時間？ 你邊個年代穿越過嚟 嘅？係咪啊？即係叫做啦，咁叫跟住咧，佢通常可能係六點幾啊、五點幾啊，就無端端過嚟啦。咁你係知道可能出事啊，即係佢唔會同你講話。嗱，佢最多可能同佢講，佢走嗰時候會同你講咧，嗰一句就話唔好咁夜走啦，即係咁講啦，係啦，即係其實嗰下咧係其中一樣嘢最硬噶嘛。 跟住去完個廁所翻出嚟話，其實你可唔可以幫我 搞翻嗰樣。 哎呀，我記得有樣嘢， 好快就好快，好小事 係嘛？我哋就係 都唔趕嘅，不過聽朝 係咯， 我有成六個鐘喎，即係夠曬時間。 係 咯，多謝。咁啊，呢個我哋今日就係講呢個情況，同埋睇下有冇機會教到大家咧點樣抵擋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嘅，係啦。即係搞掂個老細咁嗰只啦，喂，你有冇啲咁嘅 case 先？自己身受禍害，或者係朋友？ 朋友， 朋友有， 朋友大把， 有冇啲咁嘅 case 啊？ 今次即係講呢一個咁樣嘅 topic 咧，我有 research 過咁樣啦， 即係完全唔關自己事， 一定唔關， 身邊朋友都冇 可能， 唔知邊個 有類同，普遍嘅啫，即係大家都經歷過啫。咁例如即係真係最普遍嗰啲就係 weekend 就無啦啦 either message 你啊，或者打俾你叫你做嘢啦。咁呢個我哋叫做輕度嘅啫。咁有一啲再過分啲嘅咧，就係 呢個輕度。 系， 我想問下，係咪全部人都有咁樣嘅情況先？ 其實真係好睇，我覺得好睇個行業同埋個公司文化嘅。 咁即係有冇啊？唔講即係又唔敢講。 啲朋友好多係咪？ 我唔係唔敢講，我好 proud of 自己咁樣講，我有。 你好 passionate about your work。 好 passionate。 我承認嘅，我有。我有叫同事咁做，喂，唔好正常啊！呢件事 啊，同事好似 係，即係你講普遍係啱嘅，講普遍係啱嘅，係啦。 例如可能過去四份工裡面有三份工都遇到過咁樣咯，即係普遍嘅程度，我覺得。 你算好 運喎，係 咯，即係其 中一份 工係咯，嗰時咪就係辭職啦，即係我諗係嗰個情況係咁嘅。 純粹因為嗰陣時要自己跑數咯，即係老細總之係睇到數，咁佢唔會捽你。 O K， 咁好多喎呢啲。 咁壓力都係喺翻自己度嘅啫， 唔同壓力咯。 嗱，呢個就輕度啦。有冇啲頭先深度啲啊？ 深度少少咧，就係擺你上台型。咁即係又係 research 過問過大家啦。咁就係 weekend， 咁就無啦啦 send 個 email 俾你，之後當然會追加個 WhatsApp 提你啦。就係話啊，我 send 咗 email 俾你，有樣嘢咧今日要噶。咁當你 click 開個 email 啦，咁你知而家個個手提電話都有噶嘛。咁之後一望。佢CC咗大老細，就話啊我已經做咗一半㗎啦，不過咧條數未 check 㗎，你阿 Hillary 咧會幫你 check 㗎，幾個鐘頭先話 ready 㗎啦， 佢冇問過你嘅， 係啦，即係嗰陣時可能喺街度亂啊，開緊車又好啊，買緊餸又好啊，即係。 但嗰個係你朋友嚟嘅，即係 同名咁啱同名啫， 同名啫。 如有雷同， 我將所有名放曬落自己個名度，咁樣咧 承受咗佢。 係啦，我驚我唔覺意。講咗出口咧，咁啲 就 係啦，朋友唔好， 好 consider 心理學家。 咁都好嘢喎，即係咁樣老細 OK 喎呢一招。 嗯， 唔係，即係我作為 老細，好嘢， 好嘢， 好 嘢。 即係我 send email， 我擺個名落去，跟住 CC 埋大老細，你又會知道，再追加個 WhatsApp。咁你自己醒睡啦，咁我唔使逼你咯。 喂，等我問下先，同事如果唔睇 email 有咩後果咧？唔睇喎， 係 唔睇啊！ 但係唔睇 email， 你冇理由唔睇 WhatsApp 啊，係咪先？ 係啊，所以佢追加。 又或者咗喎， 又或者你係唔睇 WhatsApp， 我咪追加咯，即係再追加 WhatsApp。如果唔係嘅，咪打個電話咯。跟住唔緊急嘅，冇嘢。咁跟住你睇一睇 email 啊，即係我咁樣咯，係咪？唔阻你咁多時間啦。咁 呢啲老細角度就係咁樣咯。 星期六日唔阻你咁多時間啦。咁啊， 我諗員工角度，我會可以 excuse 一次話，哎呦，即係電話又壞咗 ，network 又壞曬，去咗無人島，我今日去做 meditation retreat。但係我諗係一次半次咯，即係如果你個公司文化係咁，你成條 team 係咁嘅話， 我覺得呢啲你要講定咯，即係如果心理學就叫 framing 啦，即係你先 frame 咗個老細先，即係話咧嗱，你但係你 frame 個老細又唔可以 frame 得咁樣嘅，即係你又唔可以話喂，其實我今日零收啊，咁樣啊，精神壓力又大， 你揾到唔到 嘅，老細係完全唔理嘅，你應該係咧，可能係食 lunch 嘅時候，跟住咧即係同埋老細一齊食 lunch 啦，咁啊同你嗱。假設阿 Heaven 係老細，咁跟住咧我就去零售，咁跟住咧我就要同阿 Harry 講，喂，其實咧有冇去過零售啊？或者跟住就問翻你咧，咁跟住傾完之後，我今日禮拜六去啊，咁樣跟住話你，跟住可能你答一句咧，喂，零售咧係唔可以開電話，好唔習慣，冇辦法。 我直情係有嘢 要夾埋嘅， 係 要做好嘅， 少少傾下，跟住你仲要問下，喂，老細你會唔會零售嗰日即係咁講啫咧？咁跟漏埋佢一齊講，咁咧就收到曬啦。但我覺得縱使呢個情況係好刻意嘅，起碼個老細咧都能夠 聽到啦，即係有一個 mental preparation 俾佢知道，唔可以承受更大嘅壓力咧。即係佢打俾你，原來係冇嘅，咁佢咪徹底放棄咯。 即係要俾個 expectation 佢， 係啦 ，OK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即係我覺得呢個要夠嘅，係啦。仲有冇啲咩 case 咧？仲有啲咩 case 係曾經大家有見過，係咁需要訴苦係要解決嘅咧？ 其實對我嚟講，我就覺得。我自己喺呢樣嘢頗有心得嘅，我覺得，所以對我 真係你幫我心得係俾人哋壓力 啊！我正我都想問 先，我幫我心得 push back 嘅，所以對我嚟講唔係太 咁，即係有嘅， 有嘅，有嘅。 你係邊幾行咧？ 因為我一路都係做 consultant 嘅，咁其實 consultant 係冇話好似平時啲公司咁樣話，即係好多公司啦，可能香港冇呢樣嘢啦，就朝九晚五，未必有，或者朝九晚六。咁 consultant 就係你個客要咩就做咩咯，咁有時嗰個壓力未必係份老細份個客咯，可能， 即係個客會直接揾你嘅， 係啊，可能禮拜六日揾你啊，放工九點十點揾你啊咁樣，咁呢啲我會識得 push back 咯，咁我哋會再講下心理學角度點樣去 tackle 呢啲嘢啦，但係即係所以如果你話我嘅 case 可能係有一半係 from 老細，有一半係 from 客，都係 weekend 做嘢。放工做嘢，或者有時我放緊假，佢都會可能 send email、send message 嚟咁樣咯。 我覺得咧，我自身嘅經驗啦，即係我打工嘅時候咧，咁基本上嗰時都仲有 WhatsApp 嘅啊 ，OK， 即係已經有 WhatsApp 噶啦。咁咧我自己覺得 WhatsApp 係最攞命嘅。其實咧某程度上咧 email 咧，我覺得唔睇或者漏咗咧。我覺得都仲 OK 嘅，因為你知道啦，即係而家大家翻工嘅 email 係情同正工嚟嘅嘛，即係唔打算大家睇嘅嘛，即係基本上就係大家有啲咩問題先攞出嚟嘅， 經常都扮睇唔到， 係咪？係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唔睇 email 係 OK， 我覺得 WhatsApp 嗰個嘅情況咯，我想問下大家先 ，WhatsApp 你會唔會教唔難剔喺老細或者其他嗰啲唔難剔，即係嗰只咧唔難剔，永遠都唔知道你有冇 read 到嘅，會唔會咧？ 我做嘢嘅 group 係 WeChat 嘅，WeChat 係冇呢樣難剔嘅東西， 所以中國人就 considerate 啲啦。 OK， 不過佢就可能突然間唔知阿澤阿總理咧打嚟，點解你唔復嘅？ 佢係預咗你一 成個國家去睇下你嗰個情況。OK， 咁所以就冇呢個咁嘅情況， 冇呢個 concern。 你係需要即刻復嘅，佢會狂追你嘅，會唔會啊？ 唔會，我覺得其實都係 expectation management。 OK， 你哋有冇？ 我哋即系我喺大公司度做啦。我哋啲 WhatsApp 啊、WeChat 已經全部俾工作佔據曬。即系你嗰啲 friend 嗰啲 group 咧，永世都係沉底嘅。即系投訴十個咧，都係不斷日日喺度，同埋成日 at 你咯。即系你知道啊，無論 WeChat 定係 WhatsApp 都可以 at 你噶嘛。咁你就成日彈出嚟啊，咁樣咯。 你係通常會 separate 做嘢一個電話。 自己個冇㗎，而家 bring your own device 噶嘛。 OK， 所以就一定基本上係用自己嘅電話啦。絕大部分嘅情況，個同事都會係咁樣。咁你會係積福嘅。 我哋係即係 simultaneously 咁樣email 啊、WhatsApp 啊、WeChat 咁樣，即係幾樣一齊。 即 係 幾個 platform 喺度。 所以基本上嗱，呢即係話喺你個情況嘅底下，呢一樣嘢係個 practice 嚟嘅。即係用 WhatsApp 係咁大家傾，跟住追嘢，而且係喺long office hour， 係成個 practice 嚟嘅。因為你個 group 啊嘛，係咪嗱？某程度上啦，我自己真係從老細心底入，我 send group 咧就係大安旨意添嘅。你明啊？即係我 send 去個 group 度喎，大家都有份睇。我唔係特別指咧，雖然我係你嚇，即係 我唔 係 出你喎。 係啦，即係雖然。 但 係 你啲同事會 remind 你嘅，喂喂喂，阿 Hillary， 阿老細揾你啊，你做咩仲未覆嘅？咁即係其實佢就本來一個揾你咧，就變成幾 個 一齊幫手。 咁佢係特登嘅啦，老細就係 peer pressure 咁啊，特登去製造呢個同輩壓力。 你就 我覺得有啲係 冇呢啲咁嘅 peer pressure， 即係佢哋完全係唔會提其他同事。 哎呀，喂喂，同事，聽唔聽到啊？同事， 即係完全唔會提其他同事啊！揾到你啊，仲未復啊，即係咁嗰只啊！ 即係如果 work hour 咁樣提咧，都 OK 嘅。 咁我聽過有啲 case 就係、即係可能一 group 十幾廿人咁樣啦，咁就係 weekend， 咁個老細就會話啊，我喺度做緊啲乜乜乜物啊，有啲 details 想問阿 Hillary 啊咁樣，咁之後好明顯阿 Hillary 冇覆啦，咁啊過咗十五分鐘冇覆，過咗三十分鐘冇覆，之後啲同事就開始咧。即係 private message，Hillary 老細又追你啦，你快啲覆啦，快啲覆啦咁。咁但係咧個 group 係冇聲嘅，即係冇人會應嘅。但係其實即係可以幻想就係大家 weekend 諗住即係有自己時間啦，成個 weekend 大家就係因為嗰個咁樣嘅 message，即係原本都係禍害一個人啫，之後就變成禍害曬成個 group。 咁我想問一下啲同事點解要幫手追你咧？咁樣 對佢哋嚟講好大壓力咯。 喂，個同事唔追，佢用乜嘢老成？ 叫咗下一個， 直接先呢個情況，即係又或者係等緊會唔會老細 blame 下？即係例如就係話啊，我覺得都真係唔出奇。例如我揾阿 Hillary 喺嗰度，跟住我 at 佢啦，佢唔鬼應。咁跟住咧，我真係有機會。如果我好想揾嘅啦，我就可能係私信啦 Evan。喂 Evan， 你知唔知係咪同阿 Hillary 熟啲？我咪第一提佢，我覺得有機會會咁樣，有可能係咪先？ 絕對有可能。 咁跟住咧，同事阿 Evan 咧就為咗咧，即係免於砸爛呢個咁嘅情況， 我就已經揾咗佢先啦。 揾咗，我已經通知咗啊。 係咯，但係佢冇復我喎、 啊。即刻劃清界線嗰、那個。 我覺得有係咪有機會係咁咧？定係又或者咁樣嘅老細好惡，同事都想幫一幫手，即係費事佢俾人哋鬧佢啦咁樣。 啲同事嘅睇法有陣時就會係覺得，哇！即係你自己加班咪加班咯，使唔使即係哇廿個人都知道你加班啊咁樣咯？即係呢個同事嘅 perspective。 O K， 但咁有啲唔同喎。你頭先講緊老細喺個 group 度 send message 嚟睇你做嘢。 就是個老細想話俾所有人聽，我加緊班啊！你哋嚇個個喺度唞，即係你於心何忍啊？咁樣， 你哋星期六日你都喺度唞， 你哋預咗。 role model 冇錯， 調轉先，老細你攞幾多少錢糧，我攞幾多少錢糧。 啊，呢啲就係啲同事嘅諗法，咁但係老細又會覺得，你睇下我坐到今日呢個位置就係因為我咁勤力啊咁樣。 嗱，我咁睇嘅，我同佢講翻兩句話啦，老細，雖然我都唔太贊成下 ，OK。嗱，我講翻兩句話，嗰情況就咁樣嘅，其實咧。老闆都真的想 send 給你是話給你知啫，即基本上我是話給你知，即我怕我不記得咁呢，我就想鋪陳出嚟係啦，咁我又衰啲，如果我假設寫話星期一覆都得㗎 ,ok 㗎，咁嗰隻又怕等間你係以為我喺度追緊你咁嗰隻，但講真的我真係想記錄，我是怕不記得，因為我寫低了這件事之後我就可以去做第二件事了、 我有少許認同、這個 其實 我都有這樣想法， 所以呢某程度上你捉到他的心理的話的，其實又不用我意思一般啫，一般我見你有這個怨毒的眼 睛我都覺得我老闆邊是這樣的，真 的有點痛的， 真的有點痛的，那些這樣的事 我就覺得有怨毒的眼神 那些是朋友的 case 的 但朋友同你訴苦上得多，感同身受。 咁我有同你心啊嘛， 系 啦。嗱，我即係基本上，如果你知道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係的而且確可以 push back，又或者唔太理住嘅，甚至乎我自己覺得咧，嗱呢個我覺得係一，我其實咧，我琴日都聽到個 case 嘅，我都要同大家講嘅。誒，琴日我就係做 coach， 咁咧佢個 talent 嚟嘅。咁咧，佢遇到一個老細個情況咧，就係係乜嘢都要佢 check， 佢做 finance。咁咧，所以咧，佢每一次咧，例如我個下屬 Evan 做完所有嘢，就算佢放緊假，Evan 直接交嘢俾佢，佢都會問究竟阿 Mills 係咪有睇過嗰樣嘢嘅？所以咧，佢係要佢睇過曬每一樣嘢。甚至乎咧，最好要佢簽名，係唔使簽嘅嗰樣嘢，即係嗰份文件本身係唔使簽嘅，但係佢都要佢簽嘅。咁跟住咧，放假咧，即係佢要求放假嘅時候咧，佢係會去到你臨放假嘅，例如星期五放假，佢係星期三至星期四先至會答你，俾你放假。咁咧令到個同事咧就喂，咁我冇完全冇 planning， 咁即係佢係好難係話去長程旅行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嘅。所以咧，佢上年係放得三日假啫。因為咁樣係啦，即係直情老細會叫佢就話成個十月不如唔好放假啦，即係咁嗰只，甚至乎係叫佢咧係 即係嗰個就慘，佢叫你個下低同事可以放假，就係你就唔可以放假。 嗯。 咁跟住咧，有啲嘅情況咧，就係佢揸緊車，跟住咧個老細咧都會 WhatsApp 俾佢嘅。咁跟住啦，即係佢可能導航咧，咁佢睇到咁樣嘅情況噶嘛。咁跟住咧，佢有時咧唔應佢啦，咁跟住老細就會打電話俾佢嘅。星期六日嚟喎，佢揸緊車啊，當然老細嗰時唔知啦。咁佢咧就見老細打嚟啦，咁佢當然就係嗰啲咩啊，免提啦，跟住佢就答咗老細嘅，佢就話咧喂我老細係我揸緊車，咁你估個老細點答佢咧？ 你停車先啦，拍埋一邊。 揸車你用手腳揸噶嘛，你唔使用口揸噶嘛。 算 considering 係咪？你都俾咗個解決方法俾佢，你可以用口，唔使用手啊咁樣。嗱。Hillary 一定是會回答我的，如果你是有這樣親身經驗，但是他沒有啊，學識 我 覺 得 他沒 有，你得你朋友 老闆 是不需要你的，他是要直接駕駛車，他說、啊、老闆我駕駛車、啊、其實是這樣的，我就想是完全不需要你的，不需要你叫你停車，你要關顧他的安全，你都提供了一個方法給他，就是你可以用口講的那種，我覺得你依下咧完全認同曬啦，燒唔到 我 死光。 我心裏面咧諗到另外一個 case， 人哋 share 俾我嘅，就係、是、嗰啲完全冇同理心嘅 case 嘅。咁話事有個同事咧就即係好長時間工作，即係個 project 好緊，咁即係個 timeline 好 tight 啦。咁可能已經忙咗幾個月㗎啦。咁、可能 around 每日 even 禮拜六日咧都做十零個鐘、平時就可能做十五個鐘咁樣啦。咁到咗一個位，個同事就真係個 group 裏面呻，就話都唔係呻嘅，係話哎呀，即係近排真係好忙啊，我都照顧唔到啲小朋友啊，哎個即係啲仔女成日我都講唔到一句説話。咁喺呢個時候，其他同事又準備回應就係、是、哎呀辛苦你啦，諗住即係今晚早啲瞓啦，或者聽朝睇下有冇機會同啲仔女 spend some time together 咁樣啦。咁點知俾個老闆搶先答咗，咁佢答咩咧？一開始佢第一句好正嘅，我明白你感受。哇！即係原本真係好 辛苦啦， 即係哇！原本咧，你係諗住哇，好好窩心啊，好 sweet 啊咁樣啦。 即係 psychology 師聽到呢句嘢， 一定有份， 一定有後著，一定有後著。 不過 咁之後，佢又唔係不過喎。咁咧，佢就係話我都係。咁仲有好有共鳴啦，諗住哇，你應該身同感受啦。點知佢就話。佢俾 solution， 好老細俾 solution， 佢就話、不過咧，我就選擇我少說話多做事，瞓少啲覺，係啦，同埋我已經放棄曬我所有嘅嘢㗎啦，無論係即係斷六親啊，乜都冇曬㗎啦。 即係屋企人啊，唔理係 啦， 阿爸阿媽健康，睬佢老婆定係老公老婆定係老公嘅嘅情況，唔理即係嗰陣 小朋友唔理， 小朋友睬佢都傻咁樣，由佢自己去成長咁嗰陣。 最尾咧，仲要加翻句支持嘅説話，加油，共勉之。之後成件事完咗，真係完咗。 其實我覺得你應該嗱，如果俾我啊，我即刻 emoji 狂喊，你啊即刻上去三個 emoji 狂喊啊，好感動。有冇咁樣做先，同事？ 冇人冇人覆，真係 啞口無言啊！ 啞口無言，即係仲你諗下，仲可以覆未？一係拍手掌，即係好似嗰啲啊總理 領導講得好， 講得好， 至理名言。 即系冇嘢可以覆到 喎。其實咧都極品嘅喎。嗱， 咩心態咧？ 有冇遇過先？有冇遇過咁嘅極品老細先？即系去到呢一個咁樣嘅地步嘅，即系話禮拜六日嚟噶嘛，係咪？放假仲要話自己有幾勁，跟住講自己犧牲成點樣，真係屋企人都唔理。即系佢仲要封住你後路，係咪？即系話你諗住講屋企人咩？我封咗啦。你講小朋友咩？我封咗啦，就係你諗住健康身體咩？我封埋，即係我已經封曬你嘅後路。你任何話啲理由話星期六日要做自己嘢都冇。哇！咁呢啲我都幾絕喎。 係，佢心態咩先？你好熱愛工作。 嗱，我自己會覺得咧，如果就咁聽啊，真係從心理嘅分析嘅情況咧，佢的而且確係有啲逃逃，我覺得。即係佢係某程度上發悔氣。有啲 grievance 即係嘅情況出嚟啦。當然個 grievance 咧，佢就唔係對於公司啦，就係、是、對於喂同事點解咁唔諒解㗎？即係我都咁撲心撲命啦，咁嗰只佢就覺得係同同事係平等嘅一個情況。 我覺得都應該有幾多老細會覺得 下面啲人應該做多嘢嘅。 係， 即係如果 我俾錢你嘅喎，我幫你做埋你嗰啲嘢。 如果我禮拜六要做嘢，你哋都應該禮拜六要做嘢。即係我唔係講每個人都係咁啦，我諗相對有啲係咁，或者其實我覺得同你心係一樣幾 differentiating 嘅嘢嚟嘅，冇乜同你心嘅人可能係真係會更加唔能夠代喺人哋嘅 perspective， 就係我可能有啲人要照顧屋企人，有啲人要照顧小朋友。 好啦，咁樣啦，你哋都可能有機會係人哋嘅老細嚟噶嘛，係咪？咁可能你都要從嗰個方向去諗下，即係究竟你可唔可以代入到老細嘅同理心，或者點樣咧？或者係真係究竟老細又代唔代入到個同事嘅同理心去一齊相處咧？咁樣，咁不如咁樣啦，我哋就一於咧就第一次就差唔多，我哋都見到個慘況幾咁慘烈嘅情況係咁樣啦。咁我哋翻嚟咧，依於又講下究竟有冇咩方法去解決，同埋。剖析下老細同埋打工仔喺呢個情況之下嘅心理，咁我哋翻嚟咧就重談，再同大家講下。 好，轉頭見。 一分鐘 IO 心理學。 大家好，係註冊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Edward。 Hello， 我係註冊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Caris。 呢、這個環節我哋每一集都會有唔同嘅 IO psychologist， 或者好似我哋剛才叫做註冊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去俾大家了解多啲關於我哋呢一個行業嘅。 其實可能觀眾都仲諗緊，到底 IO psychology 係啲咩嚟嘅咧？ 你講得啱啊 ，Caris。平時嗰啲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我哋係聽得多啦。好多朋友聽到 IO 都唔係好知係咩嚟噶，甚至乎聽到我哋個中文名咩工業乜乜乜。仲问喂 ，Ever 你搞咩噶？搞工业革命噶？ 咁又冇咁夸张。IO stands for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中文名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系一门应用心理学嘅专业嚟嘅。通过心理学嘅理论同原则，去提高组织嘅效率同埋员工嘅满足度。而喺香港最常见嘅应用就有两个范畴啦。第一种系人才招募。一般咁样讲就系请人啦，不过 IO psychologist 通常喺请人嘅过程中都会运用到唔同嘅评估方法，例如佢哋嘅能力啦、性格测试等等，从而去揾出公司最适合嘅人才嘅。 而第二个方面咧，就系、是、工作上面嘅培训及发展。其实每一个行业都系嘅，除咗专业技能之外咧，亦都会牵涉到好多人嘅元素，例如我哋点样去同唔同嘅 stakeholders 去沟通啊。或者管理下属等等，而 IO psychologist 咧就会提供唔同嘅 training 去俾唔同行业嘅同事啊，令到佢哋啊除咗应用自己嘅专业技能之外，点样可以喺人嘅方面咧做得更加之好，同埋做得更加之 happy。 好啦，今集就讲住咁多先啦，想知多啲就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好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翻嚟我哋心知科学嘅老细搵食啫吓。咁啊，话咗讲大话俾教大家系一啲叫咩啊？职场嘅求生技巧啊嘛。咁喺头先咁恶劣嘅情况，即系已经就嚟浸死嘅一个情况啦，揸车撞死嘅情况啦。咁我哋点样去救咧？嗱，喺救之前，我一定要同广大嘅老板们。 冇錯， 或者係上司們上司你都會係人上司啦，係咪先？你都會係人上司啦。咁我先講咁樣嘅，其實咧的而且確咧，呢個係一個好陰謀嘅心理學嘅情況嚟嘅，尤其是 WhatsApp 呢個情況啦。喺、我諗喺心理學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叫Hawthorne effect。嗱、嗰個情況咧就即係話咧，大情況咧就係話，總之咧，當員工覺得係俾人哋 observe 住，即係俾人哋觀察住嘅。佢自然就努力咗噶啦，唔知點解，即係嗰個情況。其實好有少少偶然嘅呢一個 experiment 咧，其實佢一開頭去 check 嘅時候咧，係想 check 下咧，究竟燈光嘅光同埋暗嘅情況咧，係咪會影響到員工嘅有幾努力嘅咧？即係佢 suppose 咧，會唔會光啲？佢嗰個咧係做一個叫 telephone parks 啊、即係一啲電話嗰啲裝嵌啊咁嗰啲。咁啊，光下咁啊，睇下佢會唔會努力啲。暗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努力啲？其實我諗緊啊，佢做呢一個嘅時候，如果從老細嘅縮數咧，其實可能都係諗緊。 老細縮，喂，唔開燈。 你真係好明白個情況。喂，我梗係諗住唔開燈，佢都做得咁努力嘅，我仲有曬 support 咪掂曬咯。 係真係好 classic， 好 classic。講緊幾多年前嘅 experiment， 好耐啦。你諗下，仲要 IO 最開端咁滯， 係啊。咁跟住咧，佢發現咧就係、是，無論我開著燈， 定係暗啲嘅燈？ 其實冇關係嘅。 冇關係，其實佢都係嗱咁樣嘅。佢每一個咁樣嘅 changes 咧，佢都會係努力咗做嘢嘅。 嗯。 咁所以咧，佢個發現咧就係、是、首先發現咧就係、是、暗燈都得咁嗰陣啦，今日慳翻電費啦。咁啊，第二個情況，佢心理學上面最主要發現就係、是、原來咧，總之個員工覺得喺佢個工作間， 嗯， 或者工作嘅過程當中。如果佢係有啲乜嘢覺得老細係 observe 緊佢，或者係注意緊佢工作情況嘅，佢、個行為咧都會係做得 positive 啲嘅。咁我諗 positive 啲嘅情況就即係話加緊兩步驟啦。咁、所以咧，某程度上你諗下，其實科技嘅發展咧係好絕對有利老細去做呢個 Hawthorne effect 嘅。 係啊， 嗱email 啦，你可能唔睇啦，以前啦，基本上而家 WhatsApp。是不是、跟住電話，跟住 WhatsApp 電話，即係你打唔到咩？冇電話費，我都可以仲 online 打俾你嘅，即係咁嗰只嘅情況。咁、所以而且咧，佢又可以即係打定俾你，跟住先至再發出去好多。即係而且你又可以睇到你究竟係唔係睇到。你諗下呢一個嘅情況咧，其實係打工仔係完全地係一個要需要好 alert 嘅狀況。咁係某程度上係推動到嘅嗱，而 短期係嘅。 從老細個角度係推動到，而且係嗱，我覺得咧工作係推動到，但係員工可能會反感，就我會覺得嗰個情況就會係咁樣。係 啦，即係所以話短期佢係一個好有效嘅 push 咯，但係長期可唔可以一路持續，其實係好 tense 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是而家喺好多時候喺屋企做嘢，你基本上係冇一個好 clear 嘅 separation， 幾時做嘢，幾時係冇 boundary， 你嘅人長期 tense 咧係會 burn out 嘅，即係同埋你 satisfaction 啊，各樣嘢係會有影響。 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短跑嘅 strategy 去跑咁。 冇錯，係啦，係啦。 不過係啊、其實咧嗱，我先咁講啦。如果尤其是前嗰排咪 work from home 係會多啦。咁 work from home 裏邊嘅 research 裏邊睇咧，其實的而且確咧係三大問題，佢哋係最着重嘅。第一個就係 burn out。係啦。咁其實 exactly 就係頭先阿 Cleo 所講嗰個情況，即係話佢會覺得係老細無時無刻。有機會係及緊佢，或者了解緊佢，知道佢做嘢。例如就係話，究竟佢個 email 幾時覆，覆個時間需要幾耐、我話俾大家聽咧，其實係有一間公司喺香港咧，喺呢、這個 計住時間啊嘛。 佢計電話鈴聲響嗰幾響，係啦。咁咧，佢其實就係用一個咧 customer service 嗰個情況咧，響三下要接，係啦。咁嗰只啦，你仲要係咧，我嗱當然啦，嗱實際上咧就的而且確你係會令到有啲嘅老細咧係佢係咪都打俾你，即係當我放空嘅時候睇下你係咪會接咯。嗱的而且確係有咁樣嘅出現啦，尤其是行咗山之後啦，即係講真係咪先？嗱，我諗大家做翻工都知啦，係行咗山之後咧，呢個情況係緊密咗嘅，即係就算係。公司冇做或者唔想做，講真咧 ，HR 就唔係好想做嘅、但係如果已經上曬頭條，有埋新聞嘅情況之下唔做咧，係公司係會有壓力嘅。咁所以嗱，你做將呢樣嘢做咗出嚟，你自然係有一啲頭先阿 Hillary 唔係呢 Hillary 朋友 嘅 老細係啦。咁佢咧就有機會係即係利用呢啲咁樣嘅情況去做咯。咁、所以 burnout 係會形成咗一個情況嘅。第二個咧係孤獨感，呢、這個咧喺香港係完全冇發生嘅、因為嗰個 research 係英國出現嘅，咁即係你又有仔女搞住你啦，又有寵物搞住你啦，老細又唔放過你啦，即係你係唔會有個孤獨感喺度嘅。 我睇咗一個article 咧新聞嚟嘅，佢係英國嘅，佢就係話有啲做嘢嘅媽媽。以前翻工咧，佢從來都唔覺嘅，因為我哋搭車翻工咧，嗰段時間通常我哋對我哋嚟講係好煩噶嘛，即係會長時間、又多人。但係佢就係話，自從 work from home 之後，佢就覺得呢段時間其實係好寶貴嘅一段 separation 嘅時間，就係、 是、 me time 同埋佢可以 separate 佢個 role 啊、佢喺屋企佢就係一個媽媽，佢、用嗰段搭車嘅時間將佢 shift 咗自己個 role 變咗係一個employee 咯。咁佢話而家冇咗，咁變咗就好難去。 OK， 個 boundary 就個 role 嘅ambiguous 係啦， 即係基本上就長咗，係咪？令到佢唔知道點分。 係啦， 我覺得呢個都會係、其實就係頭先嗰啲唔好話 work from home 啦，即係你就係喺 long office hour 呢個嘅情況係會同埋。 呢一個 integration 唔係個個員工都中意， 係啊，係啊， 即係嗰個情況就會係咁樣。 係、 嗯、啊，咁有咩解決方法先？點樣解決到老細呢一個咁樣嘅窮追猛打或者啲追魂 call 先？ 嗯、我自己覺得咧嚇，即係唔係一次半次單一事件咁去睇嘅、 嗯？ 你點樣去？ 喂，你呢個好政府喎、啊，呢個係 個別事件啊！你話佢成個造型都 係 官仔骨骨 官腔造型， 冇辦法。呢個係個別事件，我哋唔可以一年轉。 我呢個唔係個別事件， 我連轉去睇嗱，你係負責任咗嘅，你係 負責 任，係係 咯，即係點樣講咧？平時點樣同老闆去講先？ 嗯， 咁平時去俾定呢個心理準備，老闆 冇錯，鋪有鋪墊嘅， 有鋪墊嘅， 由你入工， 唔係一嚟就。欸、我做唔到嘢。 我覺得你由你入職第一日你就好開始鋪墊。 有冇 入職入職之前啊？ 我好 strategic 嘅， 我好 strategic 嘅，我係 好 strategic 先得喎。 以自己個人嚟講啦，以自己個人嚟講就應該要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你唔好 expect 我唔係當我老闆啊嘛。冇 weekend 唔好 expect 我做嘢，平時要講定噶啦。咁大圍嚟講就即係睇下點樣可以營造到成個 team 或者成間公司嘅 culture 就係。 嗯、 大家都 respect 大家自己的 boundary 啦、 嗯嗯嗯。 你有冇啲打工仔心態嗰、那個情況係係累到咁樣？等大家去解決一下先，佢點諗嘅先？ 嗯，其實調翻轉咧，即係除咗係我哋 manage 嗰個老細嘅 expectation 之外，就真係揀工嘅時候都要咁樣， 啊、 真係小心咯。嗯、 你都話要揀老細。 Netflix 早排咪有即係有報道話啊，其實佢係一個好 competitive 嘅 culture 嚟嘅，佢唔理你 weekend 做唔做，佢就係睇結果嘅啫。咁呢、這個即係佢自動會吸引到一班咁樣嘅人咯。咁但係如果例如啊，你又即係冇咁 strategic。一入到咗去，發覺咦落咗火坑啦，咁就真係可能要諗下，即係咪真係可能同份工三觀不合咯？係啦，咁即係又唔係結婚可以轉工嘅啫。 OK， 嗱咁就唔好教到人哋轉工，真係都做多少少嘅啫。嗱，我睇下嗱，我其實都有少少有幾招嘅。首先第一。嗱，當然啦，即係你預先同佢講，咁我哋叫心內有啲叫 framing 啦。其實如果 framing 咧，其實如果係落地啲講，咪即係戴頭盔咯，即係即 係 咁。 戴頭盔 先，咁樣某程度上係咁樣嘅，即係咁啊 ，Evan 講嗰個就係戴頭盔嘅一個情況啦。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要教老細。 哦， 係 啊，一定要。 係啦，嗱，而且咧，其實咧，嗱頭先我講個心態就係，其實老細係。唔係咁多 urgent， 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係一個 urgent 嘅情況咧，佢係唔會點會 send WhatsApp 俾你咁細 啊， 係嗱嗱聲第一個電話就即係第一樣嘢就電話，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大家識得 differentiate 嘅，出得 WhatsApp 係記錄，記得係想睇翻嗰樣嘢，之後可以追翻，可以 check 翻，驚自己唔記得，我覺得呢個係最主要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見到咧係 send WhatsApp 嘅話咧，咁即係某程度上話唔係太一盡啦。我覺得一般情況下，我覺得係咁，絕大部分嘅情況都係咁。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係可以唔復嘅。 我覺得 如果星期六日可以唔復嘅， 我覺得好睇老細嘅，所以我成日都一定會摸清老細個個 pattern 嘅。有啲老細就係、是真係好似你所講，其實佢只不過自己突然間諗到啲嘢，又驚自己唔記得，所以嗱聲 send 咗俾你先。有啲就係可能佢係真係，我覺得比較可能似你啲 case 係真係有目的性去做呢樣嘢嘅。咁係啦，要摸清老細啦。咁我成日覺得係好必要係學識 say no 嘅，呢樣係好多。女性一定是比較難，係比較難升 咯。即係一定要，一定要， 一定要升咯。 即係要同信你信任嘅人講嘅。 係啦， 由細細個學到，估唔到做嘢幾日 都 要講升咯咁嗰陣。 真係嘅，中國人都係嘅，即係亞洲人比較嗰啲叫做乜 ，com 唔係嗰啲咁樣重視服從性 agreeableness 啦。即係我哋會講性格啦，有啲人尤其是 agreeableness 比較重。喜意 please 人或者可能你個人係比較自信低少少嘅，都會 妥協嘅。 係啦係啦，好容易就係覺得哇，我 say no 啊，會得罪人嘅喎，人哋會老細會唔中意，同事會唔中意嘅喎。其實我反而覺得我以前都係咁嘅人嚟，但係自從我真係學識 say no 咧， 邊一個經驗令你學識 say no 咧？ 我其實係因為睇咗好多書啊，睇好多書，學咗好多好多唔同人講嘅嘢。其實 你嗰個時候係覺得係已經俾人哋 我去到一個 burn out 嘅狀態，我去到一個 burn out 嘅狀態，因為就我禮拜六又做，禮拜日又做嘢，放工又做嘢，做到我真係好辛苦喊啦，可能通宵幾晚啦。咁跟住之後即係睇咗啲書，咁佢話其實你 say no 反而。唔會得，可能短暫人哋會有少少覺得哇唔舒服嘅感覺，但係長遠佢會 respect 你咯。佢 respect 你就係知道你有啲嘢係你會，即係你都你 say no 當然係一個壓啦，你唔可以同你老細講唔做，我係唔做噶啦咁樣，即係你冇可能咁樣。 咁你唔好做 啦。即係你好似講你會有鋪墊嘅，你會話俾老細聽你係有啲嘢，譬如嗰個 client 好緊要嘅，我禮拜六日我OT 俾你都得。但是如果是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我是真的有回我自己私人時間，即是你要懂得 say no 這些事情，其實人家是 respect 你的，無論你老闆和你的 team 來都會 的。不過我覺得看看大家怎麼看，我覺得 say no 呢是要的，但是真的要很高技巧才 是的，是的， 因為大家知道，就是從心理學來說， rejection 是其中一個是難忍受的，即是尤其是我在職場裡面，為什麼 sales的同事是會某程度上講，即係佢哋嘅收入係會多啲啦，即係有最少個回報係正比啦，咁嗰只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嘅工作係好多 rejection， 而 rejection 基本上咧喺心理學裏邊咧就係嗰個嘅痛楚咧係可以同 physical pain 係一樣咁嘅等級嘅，咁所以先至會咁講。所以嗱，你諗翻咧就係老細諗住叫你去做一樣嘢，佢已經有一個 expectation， 少少真係老鳳緊你要做噶啦。而你令我有 physical pain， 我仲唔翻嚟令到你有 physical pain， 即我一定系拼翻你啦。你有咩辦法 say no 咧？ 所以我嘅 say no， 你 managing up 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會用翻一啲問題去問翻咯，即係例如啊，可能有陣時例如啊，究竟係咪好 urgent 咧？可能問一問，即係真係 weekend 啊，你係想即係 note 啊，定係其實個 deadline 緊唔緊要㗎？咁喺呢度有一個緩衝嘅位，唔係叫做即係 say no 啊，你問一個問題就係等佢都諗多啲，佢亦都俾個 time frame 你，你唔使估下估下嘛。 呢個都提醒咗我，之前都睇過，即係有人話。點樣講啊？同老細 reprioritize work 咯，佢話：老細，我做呢樣嘢唔緊要。 同老細 reprioritize， 我做呢樣嘢唔緊要，但我手頭上有另外一樣好趕。之前同我講話好趕嘅喎，咁呢樣嘢趕啲定係另外一樣趕啲咧？你話俾我聽。 O、okay, K， 所以基本上係出問題，俾問題俾佢都會好。我自己經驗，如果係 say no 咧，我覺得物係一定要答問題，一定要俾問題。首先咧，唔需要直接去即刻答。不過呢個係自然嘅，即係人哋懟到個麥俾你，你就好似要答咁樣。用問題，而且咧，我自己有一個咁樣嘅方法嘅。而且係同佢一齊 explore 嗰件事係咪真係得？係。我意思係即係嗱，講真咧，如果你真係做唔到，就係真係做唔到㗎啦。係唔會諗到一個方法突然間會做到出嚟嘅，係咪？咁所以咧就一齊 explore， 即係例如咧，而當中咧，我喺嗰度咧就會滲我唔得嘅啲情況。 冇錯。 例如咧，我可能嗱，除咗問佢幾時交啦，佢話。我可能會係咁樣，喂，老細冇問題啊，我幫你搞掂佢啊，咁我星期一我翻去咧就即刻幫你搞掂佢，因為我星期六日嘅時候咧就未必會做到，我星期一我翻嚟即刻幫你搞掂。首先你同理心啦，似係同個老細我幫你急嘅，我冇辦法，我冇所謂一定咁樣。跟住我喺嗰度咧，我講埋嗰個嘅情況。是啊，出嚟就是話我星期一即刻幫你搞掂佢咁嗰只。 所以其實我覺得 say no 唔係真係話 no straight no 咯，喺你 in your face， 而係你自己個心入邊，你自己首先要有知道你自己有啲乜嘢係要 stand 得好 strong 嘅，你有啲咩係唔 compromise 嘅，咁然後你再你有你嘅藝術去玩咯，即係譬如可能我就會同老細講，哦冇問題，我會好 cheerful 添，佢叫我做一樣嘢，哦冇問題啊，我今日即刻做呢樣嘢啊，跟住我下個禮拜交呢樣嘢俾你啊，即係我將唔重要嘅嘢我就同你講，我下個禮拜交俾你，今日我即刻俾呢樣嘢你，呢個對我嚟講已經係一個 say no。第二樣就係我自己心理，我會有一個。我知道有咩我係緊要，咩唔緊要。我成日有一個八十二十嘅 rule 嘅，學名叫咩啊？八十二十 Pareto principle 咩嚟㗎？ 你講啦，你自己講。 你 PhD 嘛，我交俾你啊。 總之就你用 20% 嘅努力，就應該 deliver 咗啲80%。 係啦，通常係咁樣嘅，通常就係、是、嗰80% 嘅 result 咧，其實你用20% 嘅努力已經做到㗎啦。咁但係你要再 go beyond 嗰 80%， 其實係非常非常花時間。我係非常 value driven 嘅人嚟嘅。 我覺得如果有些事是不值那個時間和那個 effort， 我是不會做，老闆叫我都不會做，但當然我會很去跟他 去解釋去 傾。老闆聽到這個正，你做 20% 時間就有 80%， 那 80% 時 間那我當然會告訴 你，關鍵重點就是要告訴老闆聽，我都做了成 80% 時間都 是 做到這 20%。 我在 LinkedIn 看到一個 post， 我是非常認同的，我用30分鐘去做一樣嘢，你俾我嗰個錢唔係三十分鐘，你唔係 pay by hour， 唔係 pay by minute， 點解啊？因為呢三十點解我可以咁短時間做一樣嘢，係因為我有我嘅我 accumulate 咗嘅 expertise 咯， 係 啊，係啊，我嘅 knowledge 嘅 expertise 咯，所以你俾我嘅人工係背後嗰樣嘢，唔係嗰三十分鐘咯。 我覺得呢一隻咧，就對一啲老細就係例如就話，喂，我總之你幫我搞掂就得。我覺得呢一隻係會 OK 嘅。如果以翻即係我哋心理學裏面有一個五大即係 Big Five 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即係總之有五個 factor 咧，就解釋到人嘅性格。係 啊 ，OK。嗱，你會覺得邊一隻老細會食呢一隻啦？我得意嘅地方頭先諗到個矛盾位啊。首先咧就係、是、我認為咧 ，open to experience， 即係話咧有一種嘅 factor 咧就係、是、佢會接受一啲嘅新嘅經驗嘅，而且好多 option 嘅，好自由派啲嘅。我覺得佢就會。接受呢一隻咧，就係總之你做到俾我就得。不過咧，同時間 open to experience 嘅老細咧，係會不斷地 fail idea 俾你，不斷想，係咪？ 係啊。 嗱，諗到就要同你講， 冇錯。 諗到就要同你講，你講得話，但係咧，我覺得打工仔就係、是、就要洞悉到老細呢一隻咁樣嘅性格，就知道如果佢真係嗱中意試新嘢啦，仲有邊隻啊？中意試新嘢，跟住咧就係、是、佢係會做用成日做用唔同新嘅方法嚟到嚟到做嘢嘅，某程度上佢係多 idea 嘅，個執行力係相對低少少嘅，係啦，即係 有時候靠你執行啊嘛， 係啦，咁啊嗱呢一隻老細咧，如果佢乜嘢喺 email 叫你做啊，或者係 WhatsApp 啊，我覺得係唔需要積福，你係要你係 address 佢，但係唔需要積福，係啦。而佢咧係會睇 result 嘅情況會多嘅，咁嗰只咯。所以反而可能你已經話俾佢聽話，好啊，我幾時會做啲乜嘢會交俾你。其實佢放咗一個心咧，可能就已經 OK。 同埋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其實係 trust 咯，所有嘢都係 based on trust 咯。即係我啱入職嘅唔敢咁樣我諗呢個都可能標咗半年，即係起碼你。真係要俾佢見到佢係信得過你，先至可以有咁。 即係個 take home message 係個老闆同員工唔一定係坐喺對立面嘅。 係啊，我覺得唔係啊，其實老細我唔知啊。 都係打份工啫。 我 都係揾食啫。 其實係咯，揾老細係揾食啫。 係 係 係，即係有乜理由冇人係全部人都係打份工嘅啫？ 老細都係揾食啫。其實真係嘅，老細都。想偷懶，如果佢可以偷懶，佢唔使成日 supervise 你，你估佢唔開心咩？即係如果佢交啲嘢俾你，知道你肯定做得到嘅，佢都懶得成日 mon 住你啦。即係我覺得係咁啦。但係當然有啲老細佢本身自己就係好中意去 supervise 人嘅，佢嘅興趣嚟嘅。 micromanagement 冇錯冇錯冇錯。 係其實我都基本上係遇到有一個咁樣嘅 case 嘅，即係個 coaching 佢仲係法國人。法國人係 micromanagement， 我真係好少。喂，佢仲要唔單止係 micromanagement 啊，佢係。佢嗰個 pattern 咧，係直情係要睇曬你點樣使錢啊，要你個人喺度，佢先至覺得你做嘢。哇！我完全啞咗呢間法國公司喎，唔係啊，佢係對個個都係咁好一視同仁，好公平嘅啫。係即係嗱，類似呢只咧，嗱，不如可以都教下大家點樣睇老細。我覺得呢只係咪你覺得係咪 conscientious？嗱 ，conscientious 定係佢係一隻嗱，佢一定 好多 combination 喎。 係咪係一好多唔同嘅 combination 嘅，即係嗰個情況啦。但係咧，即係佢一定係會好 detail 或者點？ 佢 detail 啦，但係佢未必信任啦。跟住可能佢係有少少好需要 controlling 嗰種啊。佢又唔信任，又要 control 又好 detail。 性格 啲 DISC 就係 D 嗰只，係咪即係 dominant 嘅？係啦，多 dominant 咁嗰只。如果係另一個嘅。即係性格測試嘅一個 framework 嘅話，咁嗰只嗱，我覺得睇老細係其中一個緊要，員工可以點樣去即係放鬆下心情，定係點去適應呢件事咧？你覺得？即係點樣可以？ 我 都真係要睇下個老細係點，隨機應變。 嗱，你覺得員工係咪應該要食咗佢？ 食咩先？ 即係話硬食嘅，即係嗰個嘅情況，咁樣反而係會好事定係唔好事？ 硬食員工硬食， 即係硬食你禮拜六日一定要聽電話之類嗰啲。 係啦，即係話我咁樣反而令到佢放心，定係教育到上司一個唔好嘅情況。 我覺得其實係一路 reinforce 緊你老細做呢樣嘢咯。既然你老細覺得你禮拜六日俾嘢你做，你會做嘅，咁佢咪一路俾你做咯。即係你唔係教育緊老細咯，咁樣。即係所以，就算你真係做，你一定有啲 condition 就係你話你要教老細咯，就係點解我 under 呢個 condition 我會做，個客一定要交，唔交會得罪呢個客，咁我就做。即係我一定唔會 好似教仔 無條件應承咯。 唔係佢次次喊你都要俾糖佢食咁樣。如果佢次次都係咁，佢就次次都喊啦。 不過呢個的而且確係嘅，即係 make decision 嘅時候，即係你知啦，每個人 make decision， 如果佢之前 justify 咗嘅時候咧，佢係會 further reinforce 佢下一個 decision 應該要 stick to 翻咁樣。 係啊。 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啞忍，即係嗱，我哋唔係叫大家反抗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唔硬食嘅話咧，其實個情況咧係只會 係啦，只會 係唔會減低到。 冇錯。 咁所以大家記得咯。咁我諗真係 take home message 咧，read 下老細究竟佢一個咩人先。 嗯。 係啦，跟住我哋點樣 manage 出佢性格，同埋咧要識得去 say no， 係啦。同埋就記得係唔好硬食嘅 ，set 到一個底線俾自己嘅，咁啊同埋 frame 一 frame 佢，喺一啲 informal 嘅時間 frame 一 frame 佢，咁啊就可以幫到。 每日五分鐘得㗎。 哇，咁多 零 做 零 戰得㗎啦！ 早餐會嘅時候講。 好，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咁今次我哋嘅老細揾食即係教咗大家點樣避老細嘅嚇 ，OK？ 咁我睇我哋下一次會唔會講下其他打工仔嘅一啲嘅難題啊 ？OK，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六的3点4点，咁啊，心知科学再见下 ，OK， 好，拜拜。 拜拜。